第22集，停止交易。 小强，他真的只是给你修空调的？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当着一个直男的老婆的面做出格的事情有什么感觉。后座上还有战斗过的痕迹呢。 疯了，瞎说的什么鬼话。 看着他这个古怪的弟弟一直阴沉的脸，江浅突然懊悔起来，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特别失策。对于一个历经了难以言说的艰难困境，才终于得到现在这种令所有人都比较满意的情况的人来说，这种来自亲人的不信任和压力是非常非常没有益处的。 好了，怪我，我最近睡眠不好，容易胡思乱想。不，也不能怪我，我本来真没那么想，就你那个员工傻乎乎的，看上去傻得可疑，特别像是。 就是又怎么样？你跟我爸告密去啊。 说什么呢？虽然我从来不觉得那种是病，但只是觉得如果你治好了，那也是件好事儿。可千万就不要再回头了，对吧？ 荒谬，觉得不是病会用治好这个词吗？但这句话让许少卿终于不再任性妄为，清醒着沉默了。 我知道。 那我去看看我舅。你一会儿还上去吗？ 我去过了。 原来是老公你在里面给许老板修空调呢。我刚站门口就觉得这辆最漂亮的车好像总在动，还以为是幻觉。 我说了别再叫我老公了。小云，我早就不是你的老公了。 周小云的神情似乎在尴尬和懊悔中徘徊，还夹杂着惭愧，但她没再说什么。早就不是你的老公了，局外人许少卿看起来似乎也有点愣，而安里的这句话其实是强调给他自己听的。就算他是个直的，但也已经是个单身汉了，再不要脸，再自甘堕落，这也就是他自己的事儿，总还不算是个背着老婆做苟且事的人渣。 我自我安慰的本事可真是越来越好了。 我先回去了，一会儿修好了上去吃饭吧。 我不吃了，一会儿还有别的事情要和许老板出去一趟。 那我给你拿下来。你今天不是一早就过来了，中午又去弄你那个租房的事儿，到现在一整天都还没吃饭呢吧。我特意给你多打了一个菜。 我不饿，我晚上办完了试吃。你别管我了，你快去吃饭吧。 送走了江浅，又送走了周小云，许少卿坐在驾驶位，安里坐在副驾驶，后座扔着纸团，空气中弥漫着别样的气息。然后许少卿打开性能卓越的空调，一阵风吹得安里打了个喷嚏，于是许少卿关小了些。 先去吃饭吧。 嗯，可以，我等你。 你也要吃饭？ 我不吃。 你想羽化登仙吗，道友？ 我吃了也会吐出来。 今天不去128，只吃饭，钱我会照付给你，行吧？ 还是去吧，有始有终。然后我们就停止交易吧。 你钱赚够了？这就 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钱的问题，这个点钞机竟然能说出这种话，真是令许少卿刮目相看。刮目相看的同时，这句话也让老板有点生气。 哼，我以为在你那儿只有钱的问题呢。嗯，今天是个意外，以后都只在128，以后只在酒店，不会在外面，和原来一样。你不是已经适应的挺好了吗？ 我觉得我做不了这个，算了。 嗯，你大概再也找不到这么好赚钱的工作了吧？ 我找到了一份便利店的夜班工作， 我大概还会去找别的工作一起做。 许少卿给的钱还够维持一段时间，如果安里能快点打到三份工，应该是可以继续维持小朵的住院费的。 是吗？你在柜台前站一个月，大概也不如和我约一次赚得多，何必呢？ 就这样吧，开车。 我先转你微信了，就这样吧，下车。 你干嘛老学我说话？可这一次还不算结束呢，按约定的话。 是我不愿意，不算你违约。但你不想收，可以退给我。 退是不可能退的，又不是我的错，但又确实没有完成约定。要不我先收了，退你一半。 下车，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你为什么情绪那么不稳定？今天明明应该是我更生气吧，你抢什么戏呢？ 因为我现在不想看见你这个钱串子精。快点给我下车。 小孩脾气就是给惯的。 车厢就这么大点，再小声对方也是能听见的。许少卿脸色难看得吓人，嘴里那根可怜的烟被咬得一副马上就要身首异处的样子。安里看了他一眼，很无语，叹了口气就顺从地下了车，撞上车门。还没等他回身，身后的车就轰着油门直接起飞了，差点把他一起给刮飞。 我操，没素质的东西。 安里立刻坚定地拿出手机，毫无愧色地选择了确认收款。他看看四周，这里离自己新租的房子很远，附近也没有公交车站。他又看向许少卿的汽车消失的方向，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很难受，但刚才也已经哭过了，有点茫然，但也已经做出了决定，于是他就不再想，打开地图导航最近的地铁站，导航显示要走 0.8 公里。他盯着手机里的小箭头转圈，找了会儿方向，就顺着路继续往前走去。他跟着小箭头转圈走过几个路口，终于看到了不远处的地铁站。他高兴地收起手机往那边走去。他经过路边一辆汽车时，汽车突然按响了喇叭，差点给他吓到灵魂出窍。 嗨，你就这么把我钱收了？ 许少卿，你是故意藏在这里吓我的吗？你可真幼稚。 到最后了吗？你就收我的钱？ 分明是你让我收的吧。那我现在退你一半。 我不要钱。 今天好累啊，你就别玩我了，大小伙子矫情什么呀？想到最后就让我上车吧。那你现在是要去吃饭，还是直接去酒店？ 分手炮就不用打了，改分手饭吧。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出品，南烟落秋制作，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